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爽子，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亚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于田，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关注活力982北京青年广播。 既好听又好看，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我是孙若阳，我在这里等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妆博主杨霞，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今天的嘉宾雨欣。那么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16点为您呈现的女神百分百节目。 那么982呢是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 当然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首页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完整视频。 非常感谢雨欣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由于今天天一呢是有一点事情，所以我们就请到了，我抛弃了可爱的天一，请到了帅气的雨欣。雨欣再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好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欣。 非常感谢你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呢首先还是要进入到我们的女神麻辣烫。 好，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嘉宾雨欣。 好的。那么今天呢女神麻辣烫这一部分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首先第一个，从10元到100元啊，来盘点平价感人的良心国产彩妆。哎，在这个说到彩妆之前呢，先考雨欣几个问题。 好， 先考雨欣几个问题。那这几个问题呢，因为我觉得男生可能都不太懂啊。首先来给你一张图片，来你看一下 ABCD， 你看一下这几张图片哪个是女生正常用的就是刷粉的刷子。 这个 A， 这个肯定知道啊，这个不知道的话太直了吧也。 你错了，我问的是就是刷粉的那个刷子。 刷粉， 对，你再看一下好吗？来你再看一下。 那我只能用排除法了。那就是 C 吧。 C 呀、啊。C， 因为我觉得 4D 它是就是洗脸的那个，像不像？就是洗脸的电动的那个，就是去除这个角质啊，还有就是脸上深层的这些 杂志的这样一个东西。 啊，好吧，鉴于你是男生的可能不太懂。第一个 A 呢是粉扑，然后 C 呢，你再看一下 C 是什么，你再看一下 C 和 D 其实都可以， C 和 D 其实都可以的、 哦、 然后C 和 D 是都可以的，其实你还算是猜对了。 好吧，自己把自己脸打了。我上来就说这也太简单了，肯定是 A 嘛。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那再给你一个图片啊，再给你一个图片，你看一下这四张图哪一个是咬唇妆？ 咬唇妆， 对， 这个 很难吗？你看一下， 这都把自己的嘴唇都咬上了吗？ 我希望这个来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呢，觉得可能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这些图片，也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啊，来这个首页找到活力982收看完整的视频。您可能看不到现在的图片，不过没有关系，雨欣就帮您看了啊。你再看一下这四张， 但是我觉得 A B C D 哪一个是咬唇妆？你看 A。然后 B 他是已经把这个嘴唇都已经咬肿了，是不是？然后 就是咬肿了，我以为是涂到外面了。 然后 C 呢是那种正常的颜色，这个就直接就是咬着嘴巴的，所以你看哪个是咬唇妆？ 其实我还真的不太懂，但是我觉得不会像这么弱智说咬唇妆就是 咬着嘴巴是吗？ 对对对， 那 我就 快点选一个。 就 B 吧，你刚刚都说给他咬肿了。 拉倒吧，我的天哪，这也太直了。正确答案是 A。咬唇妆其实它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你的嘴唇的外部不涂，然后嘴唇的内部涂一层口红，这叫咬唇妆、 就是外面浅一点，然后中间的颜色要 深一 点，深一 点，对，这就咬唇妆。 那我以为它的这个就是颜色的区别，就是 色号， 我以为就是色号的区别 啊、 嗯，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你要问我什么颜色，我还知道 B、C 是豆沙色。 再问你一个问题啊、再问你一个问题，这几个妆哪个是桃花妆？ 好尴尬呀， 很尴尬吗？ 你问的我问题，我怎么一个都没有听说过？ 是吗？哪个是桃花妆？ 桃花妆， 对，来 A 是黄子韬， B 是吴倩， C 是范冰冰， D 是陈赫。 我选 C。 选 C 呀、哎，为什么？因为范冰冰漂亮是吗？ 因为老师教过我们，不会的就蒙 C。 不会就蒙 C 是吗？ 对， 那这你还真蒙对了。那我们的冰冰姐呢，这个画的呢就是这个桃花妆，漂亮。 这个桃花妆是就怎么界定？就像刚才的这个咬唇妆，就是 因为我今天画的其实就粉色眼影，是有点类似桃花妆，就是这样子， 就是粉嫩， 就是粉粉的啊、这个不知道镜头 就像桃子的颜色一样， 对，桃子的颜色。 哦， 嗯，对，而且它那个是一个剧照嘛，嗯，好的，那其实问完了雨欣这几个问题啊，也是。说明他是一个非常直的一个男生。对这些对女生这些都不是很了解啊。 嗯， 不过没有关系。那今天呢女神麻辣烫的这一部分呢，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从10元到100元盘点评价感人的良心国产的彩妆。我相信很多女性就不是雨欣也是有女朋友的嘛，你女朋友也会化妆对吗？ 对对对。 嗯，然后她平时其实今天做完咱们这个节目，你回去可以给你女朋友推荐推荐。 哎，我首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彩妆， 嗯， 它是一个就什么样的，就定义一下，能不能帮我？因为我觉得真的不太懂， 不太懂彩妆。 嗯， 就是你知道什么叫化妆品吗？ 知道呀。 对，化妆品里面五颜六色，比如像眼影啊、口红啊，这些都叫彩妆。对。对， 就是各种各样的化妆品就叫彩妆。 对，就是彩妆嘛。 哦， 嗯， 我以为就是化的叫彩妆，就跟淡妆。 啊，不，它的化妆品都全都是彩妆嘛，要有颜色的嘛，你不可能只涂一张大白脸嘛，对不对？ 嗯， 其实就是，而且国货呢，最近这个风头是正盛，不少人发现我们的国产品牌呢，正是做的是越来越好了。无论是这个服装还是化妆品，颜值和质量都不输这个进口的品牌。更重要的就是国货在价格上呢，也是非常的亲民，基本上百元基本上就可以拿下了，即使被种了一片草原也不担心这个钱包会瘪啊。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几个不错的平价产品，从10元到100元哦。那首先第一个产品呢，就是唐颌四色眼影，知道眼影吧？ 嗯， 就是我的眼睛，对，我涂的这个这个眼影呢，不是三无产品，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图片，哎，这个叫唐颌四色眼影，你看五颜六色的，是不是很好看？ 哦， 嗯， 还有黄色的， 对，就是每个人他这个。 涂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他可能喜欢的颜色也不一样，妆容也不一样嘛，场合不一样，所以妆容不一样。那么这个眼影呢，不是三无产品，不是微商炒作，是有商标注册的艰苦朴素良心的国货哈。那么唐河四色眼影的配色呢也是非常好看的，外观呢也是非常有档次的，而且它的这个市场价格呢是15块。 15块， 对啊，你可以送女朋友啦。 不是，因为其实我对这个化妆品的价格没有什么一个、没有一个就是太大的概念， 一个没有一个笼统的。 但是我平时就是听说，就是说就是搞笑的视频，就说回女朋友的化妆品会被女朋友打呀， 啊， 然后就意味着就是化妆品的价格其实都很昂贵。 是，确实是这样的。你像那些大牌的化妆品确实是蛮贵的，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高中生或者是刚入大学的学生，我觉得基本上可以用一些就是类似于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样子的，就是练个手嘛，你可以先不用那么好的，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平时的面膜护肤当然一定要是用好的。当然男生的也一样，一定要注重护肤啊。然后呢，尤其这个眼影呢，它是带珠光粉，不易飞粉，特别显色，特别特别的显色，就是不会比大家平时所熟知的像那些日妆里面的眼影要差， 而且用的还比较放心，对吗？ 对对对，非常放心，而且价格还是非常便宜的。 对，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眼影，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眼影，大家可以看一下图片。 这个就是粉色的居多，就像今天画的。 对对对， 紫色跟紫色 这个眼影呢，就是有好几种色，但是我推荐的就是这一款色。它属于是9号可以做是意大利 Kiko 的101的替代品了。看起来 Kiko 的色呢更深，但是其实用起来呢其实是差不多的，色号也是非常好看的。然后那个弹盒呢赢在这个性价比上面，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101色，大家可以看一下，会涂起来就是我觉得很适合夏天用，很适合夏天用，而且夏天的时候女生我觉得不太淡一点的妆，然后会显得非常清爽。 对，就像我觉得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 对对对 对， 夏天你总不能老是穿黑色了， 对 不对？ 对 对， 不像我虽然今天穿了黑色。 没关系，你是男生嘛。啊，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就是这个眼线笔。大家可以看一下，对，这个眼线笔呢是玛丽黛佳酷黑眼线笔。那么这个眼线笔呢是他家的一个口碑的品牌，然后口碑款笔尖呢非常的细，而且顺滑流畅，新手呢也非常的好上手，而且呢干眼皮不会晕染，比较持久，油皮呢用久了会稍微晕一点点，就算掉了也只是小颗粒的掉，不会黑成一大片。你知道什么叫晕妆吗？ 就是如果出汗出的多，然后这眼眉本来是画的一条，然后就成了一片， 就是像熊猫眼一样， 熊猫眼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晕妆啊。这个你还知道，我还以为你不知道， 也能知道吗？ 那么最开始接触彩妆的呢，就是我当时一开始上大一的时候就买的是这个眼线笔，然后后来呢也有很多的人，就是宿舍里的人就是被种草了嘛，也都是买这个眼线笔，而且确实是非常好用，而且它的这个价格呢也是比较实惠，才58块钱，58块人民币哦，人民币，非常的划算。今天给你推荐的呢你都可以买给你女朋友。 对，我觉得对于这些价格还是 对于学生来说还是可以承担得起的。 对对对。 那么再给大家推荐最后一个，就是腮红。我觉得你看女生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啊，这个照片呢叫你看这个腮红知道吗？ 就是这个卸 什么 身 然后 还是负我 卸负 对谢富田馥甄嘛 对 对对对 谢富春飞燕胭脂，就是它涂在脸上真的就是比那些什么大牌啊，什么香奈儿啊，那些 YSL 的这些牌子，我觉得还是更加实惠一点，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才38块钱人民币。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图片啊，因为我们说平时女生上妆嘛，曾经采访一个明星，一个女明星就说，因为她平时天天做节目化妆啊，她平时家里的时候出门的话她就不想化妆，但是不化妆就显得没气色，所以呢她就会有几个步骤，就是首先呢稍微轻轻的打一层底，让脸色的就不会泛黄嘛，然后其次呢就是涂上腮红，然后涂上你的嘴巴， 涂上口红，这样显得女生就会比较有气色。所以腮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妆品。 而且我觉得另一点就是，我突然想到，就是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女生其实在大一才开始 化妆， 而且 对我就是、 嗯，而且大一的时候还不会怎么化妆， 对，不怎么会化妆， 而且这些化妆品又用的比较实惠，我觉得就是对于初学的人，或者说就是一开始学习化妆的女生来说，还是比较经济实惠的，而且用着还安全。 那么这个腮红呢，它属于是膏体腮红，不会飞粉，比这个粉状的更自然，摸起来也是很舒服的，画出来呢也很显气色，还可以做口红，粉粉嫩嫩的。还可以做口红，就是你知道吗，女生的口红偶尔还可以做腮红啊。好吧，你都不知道，我今天就给你普及一下，就是有时候女生的口红还可以轻轻的往这个两腮上点，然后还可以做腮红。 哦， 如果你真的出门就忘记带腮红，口红可以做一个替代品， 就是抹得淡一点，轻一点 啊，对对对，轻一点就可以充当腮红这个角色， 渲染一下。 没错，是的。那么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女神麻辣烫的内容呢，就是1+1=2，原来 YSL 口红呢还有这么多好玩的方法。 这不是俗称的杨树林儿吗？ 对，杨树林。 嗯， 没错。那么最近呢，很多就是包括我身边的人一直以来都很沉迷于口红，就除了狂买，还就是奋发的学习各种唇色应该怎么涂啊之类的。他们说最近流行的一种呢叫电光唇，你知道什么叫电光唇吗？ 电光唇， 对，给你看一个图片， 就会反光的吗？ 你看，就是电光唇嘛，确实是就是很亮， 很亮， 很亮，很亮。而且你没发现它的唇色也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 对，我觉得上面要深一点，然后下面 粉一点，是吧？ 对对对。 嗯，那么这个电光唇呢，就是把几种不同颜色质地的口红搭在一起，成功的达到1+1=2的效果，1+1=2的效果。于是呢， 这是叠加起来会变色吗？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几支 YSL 的口红，它可以就是叠加起来，让你达到这个电光唇的效果。 我觉得就像小的时候，就是美术课上老师让我们做那个调料吧。 对对，没错、没错。那首先呢，其实最要说的就是第一种，就是刚才问的你一个问题，就是咬唇妆。咬唇妆你可以看一下，这就是咬唇妆、就是它外面比较浅，中间比较深。 对，这个还是比刚才那个要明显。 没错，就是可以画单色，两种颜色可以渐变的出来，有感觉不一样的美。所以就是先奉献上几款今天的这个电光唇。首先第一个就是这样的咬唇，其实也可以里面涂稍微亮一点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要给大家推的呢，这个就是 YSL 方管一号啊，方管一号，这个大红唇是不是很鲜艳？YSL 的一号呢是经典的正红色，饱和度呢和红色没有一点的差别，适合各种肤色，而且怎么搭配都不会出错。 哎，我听说每一个女生都必备一个，就是类似于这种大红 大红的口红，确实是它，比如像出席一些正式的场合 就比较大气。 对，没错，就是而且非常的显肤色，非常的显气质。所以正红色是必须要有的，包括裙子啊衣服啊也是要有一个正红色的， 就比较大气。 是的，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49号想你色，这个呢也是被很多电视剧带火的一个热门的色号，不仅是很好驾驭，而且荧光感的紫粉色白皮肤都不一定，就是都不一定能涂的，对，非常显、就是而且黄皮肤也是可以涂的。所以呢，这个颜色是可以做这种电光唇的。 还有我就发现这个其实口红跟这个皮肤就是这个色调的搭配还是挺有学问的。 没错，就是像我这种白皮肤的人， 你不要自夸嘛啊！虽然咱俩一对比，我发现我是真的挺黑的， 是真的很黑啊！你就今天刚一坐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你真的是，跟我形成了两个世界。我是真的很白，你是真的很黑，不过没有关系， 排挤我吗？ 不过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的这个要讲的呢，就是关于防晒的。我相信你平时肯定不太注重防晒，对不对？ 因为我比较爱运动。 对呀、好的， 那 最后一个呢，就是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唇釉，唇釉哪个呢？09号。 09号，没错，09号，09号呢是一支正宗的番茄红，水润的质地让它的红呢不会太死板，颜色没有荧光感，不会显黑，还能让气色看起来非常的好，黄皮呢也可以放心的涂。 它这个唇釉跟口红有什么区别？ 是有区别的，口红会有点干，口红会有点干， 就它是一个膏体口红，相当于 对， 然后这个唇釉它是液。 有点偏液体的那种， 哦、 对、 哦， 所以显得嘴巴。 哦，懂了，我见过，见过。 你见过，你见过， 见过，我见过。 好的，那么也是给你普及了一些这个化妆品的知识，回去哎可以帮助一下女朋友，对不对？ 嗯，我觉得我做完这个节目，我回去之后女朋友会非常的高兴。 好的，那么今天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女神化妆间。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嘉宾雨欣。 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16点准时为您奉上的女神百分百节目。那么982呢是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的互动啊。那么您呢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首页找到活力982收看完整的 视频，节目视频， 没错。那么这个网友也给我们留言了，是这个网友呢是说最美不过如此，就是 XYDZA 什么说刘雨欣棒棒的， 这个是我妈妈， 刘雨欣棒棒的，是你妈妈吗？ 对啊。 哦，好，阿姨好。哦，这是你妈妈。好的，谢谢阿姨的支持啊。然后呢， 还有一个网友留言了，他说说句他叫说句心里话，然后 袁一是吗？袁一今天不是袁一的节目啊，袁一姐姐今天不是女神化妆间的节目，她是辣妈呀，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女神百分百的系列节目啊，我们这个有健身啊，有这个母婴之类的，还有穿搭呀，然后还有我们的爱情心理方面的，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当然还有我们的周末的我的女神化妆间，还有小磊的那个女神下午茶，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支持。好的，那么今天就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刚才说到了防晒是吧，那平时你都爱什么运动？雨欣， 各种球类的运动，最喜欢的是篮球。 最喜欢的是篮球是吗？篮球，那你会选择在阴天打吗？好像不分什么阴天，那个或者是阳光充足的天气。 如果下雨，下雨下的特别大的话，可能就不会了。但是平时，你像放假的时候，如果就是傍晚。一般就在傍晚的时候，然后如果要是人多的话，可能就会顶着烈日就出去打了。 但是你不会怕晒黑吗？ 我其实没有太想过这件事儿，我觉得打球还是更快乐一些。 打球更快乐一点。 但是我发现我最近越来越黑了。 哦，我也觉得你最近是越来越黑，但是你每次一见我，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也很白？但是我每次都觉得你一直都是这个色啊。 我可能看到你非常白，然后我就心里想了一下，我能不能变白一点？你不知道，我现在每次回家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因为其实我爸爸跟我妈妈都挺白的，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黑呀？而且我小的时候，包括我回老家去我姥爷家的时候，我姥爷都说这孩子怎么这么白，是不是都没有血色 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现在就每天、 就是、变黑了，是吗？ 对，可能跟打球有关系吧。 就是打球，而且你平时不是爱骑摩托吗？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会变黑的原因， 比较喜欢出去玩。 对，比较喜欢出去玩。 但是我现在就遇见每一个朋友都说我好像越来越黑了，所以我现在也很想急迫的改变一下这个现状 啊。没有关系，那今天呢这个我呢一梦姐姐呀就教你这个如何防晒啊。那首先说到这个防晒，你都会想到什么？你觉得我因为你经常在街上看到的就是女生拿个太阳伞，或者是女朋友也经常会就是涂一些防晒的产品呀，是不是？你们会不会觉得女生很麻烦？说实话， 其实如果 其实还好啊，我觉得其实我挺羡慕的 啊， 但是我就觉得 如果男生这样做是很矫情是吗？ 对对对，然后所以就干脆不做了。其实我就是你刚才说举一个太阳伞，其实我看见别人举我也想举。 你也想举？因为你也觉得晒是吗？ 因为它不但晒，而且就你在阴凉的底下其实还比较凉快。 嗯，确实是确实是，但是很多男生呢却就觉得如果我像女生一样就是涂防晒啊或者是打太阳伞呐、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会觉得哎呀好矫情啊，这不是女生应该做的吗？其实我觉得不分男女啊都应该注重防晒。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金刚狼。 喜欢啊。 非常喜欢是吗？ 嗯 啊，好吧，跟我一样。 Logan、 我也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呢就是但是你知不知道金刚狼这个演员他得过皮肤癌？ 我听说过。 他而且在今年也是在 ins 上面又发布了一个，就是说他我这个又做了第六次的皮肤癌，就是他的切除手术。对，切除手术之后，然后他呼吁全球的人就是一定要注意防晒，因为长期的紫外线的照射会导致就是导致这个皮肤癌的并发。 那么就是防晒霜也可以就是防住这个紫外线的照射。 对对对，就是会减少对你皮肤的伤害。因为你经常比如像你在海滩上面如果出行一天的话呢，就会出现就是皮肤晒伤啊，就会起红啊，甚至到时候会蜕皮。 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我没有蜕皮，但是我看我妈妈就是如果我们出去玩夏天的时候如果晒的时间长，它就会起小疙瘩，然后会脱皮。 我就是一般会 还会很痒， 因为我家里是大连的嘛，所以是海边，就是家里人经常会去海边呐、沙滩上面玩。 那你怎么没有被晒黑啊？ 听我说完啊。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一段时间是经常就是和朋友啊还有家人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出海嘛、然后时候就是经常会就是一晒天啊真的就一片红，然后红一会儿呢到了晚上之后它就会非常的疼，然后就开始蜕皮。然后但是我捂两天又回来了。我 这种人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那种不太能晒黑的体质， 就越晒越白的， 越晒越白的那种。就是就能 说还上瘾。其实我觉得就是我最大的体验就是在军训的时候，其实还不是打球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搞笑。 是吗？ 就我们一个寝室你知道吗？因为男生其实平时涂这个防晒就是这个防晒的这个措施啊就没有想过那么多，然后每到军训的时候就说哎呀军训必须就觉得涂防晒应该做的事儿，而且每个人涂防晒也不会被别人说啊矫情啊什么的，就每个人都会做嘛。 对， 然后不太会的我就记着我们有一个舍友，不知道他抹了多少。 真的吗？ 抹完了之后整个脸就白了。 是吧？ 就跟唱京剧画了一张脸谱一样。 就是男生吗？男生也 对对对、然后我们都录了小视频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其实防晒呢不要涂得太厚，会也对，因为毕竟它属于是化学成分的一个化妆品嘛，也算是就化学成分，所以你如果涂太厚的话也是会对这个皮肤造成损伤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在军训的时候就是买防晒霜的时候就是有什么30、50这个就是一个型号吗？ 你说的是价格吗？ 不是，就是它商品上会标着。 你说的是那个 就跟防晒的这个等级一样 啊？防晒等级就是多少多少加是这种形式的吗？就是 对 SPF 20到 30， 对对对对， 然后 SPF 30到 50这样子的。是的，这个是一个数值，就是它防晒的一个 就数越大它防 对防得越好，但是也不一定就是比如说你平时的话上班的时候就选20到 30就可以了，然后但是比如像你去海边的话就要选那种防晒那个度数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防晒产品，就比如说30到 50 就看你就是晒的时间长不长 算是吧。你这都把我等会儿要讲的都给我问出来了，不过也好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所以呢其实我其实虽然说这是女神百分百是女人的世界啊，但是我觉得男人呢也可以借鉴嘛，你回去可以给你女朋友啊或者是给你的妈妈，妈妈也一样哦，然后给你妈妈就是告诉他们一些护肤啊或者是一些防晒的这样的一个小知识，这样就是都是有好处的。 对，我回去觉得我自己首先要 对你首先 好好想一想， 对，因为 我不能再黑下去了， 你不能再黑下去了，而且 哎，今天你坐旁边真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为什么呀？ 就是完全提升了化妆间的，又提升了一下颜值。因为天一啊，当然了，天一也是非常可爱的啊，你是比较偏帅气的那种。 谢谢。 嗯，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没有关系。那么刚才给你讲了那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记住啊？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嗯。 那你觉得难吗？对于男生来说？ 就是我觉得，就是了解的还不是很深刻。 嗯，那就一波广告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女神化妆间吧。 好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雨欣。 嗯，好的，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防晒的一些小常识，也让雨欣牢牢地记住了，回去她自己可要这个花一点时间来让自己美白了。那么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科普小知识，就是如何防晒之前呢，先让大家放松一下，听一首歌，叫什么？ 其实什么都没有。 其实什么都没有。好的，希望大家喜欢。 嗯。 酒，假装我很痛。我也曾经憧憬过，后来没结果，只能靠一首歌真的在说我，是用那种特别干哑的喉咙，装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更寂寞，我们能留下的其实都没有，因为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I don't know what that dream is that you have. I don't care how disappointing it might have been as you've been working toward that dream. But that dream that you're holding in your mind.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主播一梦， 我是嘉宾雨欣。 那么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每天16点女神百分百的节目为您准时奉上。那么九八二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九八二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的实时互动。当然呢，您还可以通过982深度合作的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首页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好的，那么今天呢，接下来呢就要给大家科普这个防晒的小知识了。首先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两款产品，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是防晒的，这个镜头可以切到我了，一个是这个防晒的，这一个防晒的产品啊，这是一个防晒的产品。然后另一个呢就是这个喷雾式的，这个其实还是比较方便的。 但我觉得男生用喷雾就很方便，其实对你一说喷雾我想起来了， 其实对女生也是很方便的，都一样啊。 就我说男生的角度来说， 男生的来 就抹的话可能有的人 很费劲， 对， 而且还得洗一下手， 而且有的时候男生抹他抹不匀，你知道吗？ 是，那今天就我来帮你抹。今天呢实验品呢不是天一了，是雨欣。好的，来， 就我当做一个， 没错。而且我觉得而且我在涂的这个过程当中，希望你也给观众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 正好今天比较热，因为 出去这个产品的这个感觉。你把你的脸能伸过来吗？ 首先颜色方面，我看着是粉粉嫩嫩的， 粉粉嫩嫩的是吗？我感觉不太适合你这个肤色，因为我觉得你比较黑。 那你说我抹完了会变白吗？哎，它还挺，就是 挺什么？ 挺湿润的。我觉得。因为我脸其实 比较干，因为你没有擦过这么湿润的是吗？ 因为我平时脸比较干，然后所以我就担心如果我抹什么东西，然后就脸会 起皮是吗？ 对，干的不舒服。我觉得这个， 哎，我真的很想只给你抹一半脸，那样是不是有点 你可以 不太好？ 你可以先抹一半脸， 你把你的嘴抿， 让我看 一下，抿一下可以吗？这样我怕弄到你的嘴唇上。OK， 你可以告诉一下我们的不好意思，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这个涂上的感觉是什么样子？ 觉得还挺细腻的， 不是不油腻是吗？ 对，不油腻，而且就是很舒服，因为我觉得就包括我们平时洗完脸抹一些那个保湿的东西，抹完了就很油， 很油。 对，然后我就不太喜欢抹。 这个是一个防晒，就是平时出门啊，你如果不想那个晒黑的话，你真的是可以涂的。 就它的质感，就是感觉滑滑的、软软的。 对，涂完了感觉怎么样？好像还没有变白呀，你还是这么的黑。 它是防晒对吧？它又不能使人变白。 是，没错、开个玩笑啊。其实这一款产品呢， 但我怎么觉得我白了一点？ 让我看一下。难道？哎，好像是哈，好像是白了一点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产品啊，这个产品，而且它的，你看它的这个防晒的 这个是 五十，对 ，SPF 呢它是50 PA 几个加4个加，所以它的防晒指数还是非常高的。 可以，今天一会儿出去的时候我就不怕晒了。 对，你就不用怕晒了，你就可以满哪跑满哪转。对，没错，这样。是不感觉，而且香香， 对，一点不油，还香香 香香的，特别像小时候涂的那种小，那叫什么乳液的那种感觉，大宝啊什么的那些。 不过还真的确实挺舒服的， 是吧？就不油腻是吗？ 对，有的东西抹完了你就会 感觉出脸上会抹了一些东西， 是吧？ 对，然后这个还没有什么感觉， 而且还香香的，挺舒服的。哎，是哈，但是你脸好像很油啊。 你没发现我很省化妆品吗？ 是、那天你还说，那天你不是跟我说，你说你脸上如果不涂这个芦荟胶，你会感觉有点干干的。 对，很干。 但其实我跟你说实话，这个芦荟胶呢，它是一个修复的功能，它并不能起到一个补水的作用。如果你每次敷完芦荟胶之后，把脸洗掉之后呢，你还可以再敷一片面膜。 但是我听说不是面膜每一周敷一个就够了。 当然不是啦，你知不知道范冰冰她真的是每天能敷两片到三片的面膜，而且她整个冰箱里几乎全都是面膜。 那会不会那些营养物质渗进去之后， 营养过剩是吗？ 肿了？ 当然不会，你要适度的，而且大部分像你就是男生，就是基本上补水就可以了。 哦， 基本上补水就可以。 对，我就平时脸是比较偏干的那种。 那你就是可以去一些商场里面买一些就是那种专门补水的，就 OK。 面膜。 而且你的肌肤是敏感肌肤吗？就爱过敏吗？ 不是。 不是，那就更好办了，那就是买一个补水的面膜就 OK。然后像男生的话，一周敷两次面膜， 可以， 这样你就可以永葆青春了。好的， 觉得上完这个节目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帅 啊？是吗？你能不要这么自恋吗？好的， 刚才都自恋了，为什么不让我自恋一下？ 你不可以顶替我天一的位置。好的，那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一个产品，那就是这个防晒喷雾。这个防晒喷雾呢，可以说是喷雾界的网红了，已经是啊。像这个我们的这个明星古力娜扎呢，她也是在用这个喷雾，在某节目当中用的是这个喷雾。然后呢，这个喷雾 我发现你很喜欢粉粉的东西。 是啊，因为我很少女心嘛。然后呢，这个你看这个值呢也是 SPF50+P+PA 也是四个加，所以它的这个防晒指数也是蛮高的。 怪不得你这么白呢，天天抹这么高防晒指数。 谁说的？我这是天生的好吗？而且这个喷雾使用之前呢，一定要摇晃，一定要有摇晃哦，这个千万不要忘。 我觉得喷雾就很简洁，用的话， 是的， 直接。你就比如说我去球场打球，对吧？ 对对对， 就拎着去。 但是我觉得一个打球， 咔咔咔， 不是你想象一下，如果一个 NBA 的一个球员在那个麦迪逊的外面的一个广场打球，然后他从包里拿出一个喷雾，这样是不是有点矫情？ 但是很直接啊，就两秒钟的事儿，喷完了没人发现 啊。对，也可以喷脸，但是我今天要选择的是给你喷胳膊上，因为我觉得你脸上已经涂了一层，再弄一层就该和泥了。 好吧， 好的，你稍微离我远一点点。这个，而且这个，要给大家提醒一下，就这个喷雾喷之前呢，一定要摇晃哦，一定要摇晃。 喷前摇一摇。 是的，哎，哎，好的，就涂一个胳膊吧，感觉 好凉爽啊， 很凉爽是吗？而且你闻一下，香香的有没有？ 这有一种什么香？是桂花吗？哎，不对， 就是那种花香嘛。 对，它是一种花香，闻起来比较清香， 是不是？ 而且不腻，也不有， 对对对对对， 也没有刺鼻， 对，没错。然后还非常方便，而且不是很黏。哎，你能不能你稍微拍打一下？不是这样摸的。 你知道男生就喜欢粗暴一点的形式。 那应该是啪啪啪这么拍一下就好了。对对对，拍一下就更好的吸收。 哎，它这个喷雾就是也是挺细的，就我记得就是军训的时候有那种喷完了就像喷白漆一样，就喷的一道就 扎着了是吗？ 对对对，而且大家可以看我这个喷完了，其实胳膊上没有就是白的那个， 对， 就是 颜色，对啊，没有墨，就是它很水的，它水分还是很大的。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两款产品，希望大家喜欢，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买一下。 能不能把这胳膊给我喷一下吧？ 好的，没有问题。 我一会儿出去绑个胳膊。 好的。OK。 好嘞。 好的。那么给雨欣喷完了。然后呢，也要给大家说十个关于防晒的问题啊。首先呢，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防晒产品呢，就是比如说女生呢，很多都觉得用了这个防晒指数的彩妆了就不用防晒了，或者是出门涂了防晒回来就不用卸妆了。其实呢，这些想法呢都是错误的。出门前呢一定要涂防晒霜，由于防晒中的有效成分必须参透角质层表层后才能发挥长时间的保护作用，所以出门前呢一定要涂抹。这个而且正确的方法呢一定要是出门前30分钟就应该涂， 就早涂一点。 对，出门前30分钟就涂在身上，包含脸部和头部，大约每次要擦3厘米是最为合适的。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挤出来的那些3厘米是最为合适的， 就是高度吗？ 啊、哦，对， 啊，吓死我了！ 不是在脸上糊3厘米， 就跟抹口红似的，一层， 不是 两层， 不是这样子的。 我说那您抹多少层才能到3厘米、啊？ 很多人都觉得第二个呢，就是在室内呢是不需要擦防晒的，那这个也是错误的。即使在长期的室内，也是需要适量的涂抹防晒产品，但是用量呢可以少于室外，防晒指数呢也可以稍微低一些，就不用像刚才我们说的30、50啊，比如说20、30就 OK。那么出门前涂了防晒就可以一整天不补了吗？当然是错误的了。那么正确的呢，就是涂抹了3-4个小时之后应该重新的涂抹，确保最佳的防晒的效果。然后在炎热的高温天气，紫外线才会更强烈，其实也是错误的。阴天的时候啊，它的紫外线也是非常强烈的。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以为阴天只要没有太阳晒 就不啊，并没有啊，阴天它是有太阳的，紫外线是一直都有的。对， 那就也就是说我躲着点太阳走到阴凉底下也没用。 是的 啊、 那么下一个呢，就是防晒产品的防晒指数越高越好。其实这个也不是，就是很多的防晒产品呢是化学产品，这个防晒指数越高也意味着加入了更多的防晒剂，对肌肤的刺激会很大。所以我刚才跟你说不是涂得越厚越好。如果去海边呢，可以选择我们刚才说的这个SPF50 PA4+的产品，或者是3+的产品。然后没有用完的防晒产品可以留着明年用，最好是不要啊，尽量今年购买的防晒就用完了，不用完的也给它扔掉，不要留着了。是不是都涂在脸上身上的，还是要以这个好的， 就它也会有保质期啊。对，它都是化学， 对， 如果你要是超过了它那个使用期限，可能 对肌肤会伤害很大。 对， 而且这个即使肌肤被晒黑，过了夏天也会白回来吗？不用呵护，其实是错误的啦。那么其实在我们25岁之前呢，肌肤因为色素沉淀变黑或是产生斑点，一般具有可逆性，可以自己逐渐的白回来。但是25岁之后，肌肤失去了可逆性，晒黑的肌肤就只能靠美白产品了。所以你一定要在25岁之前给白回来呀，老弟。然后是不管什么年纪都要给自己的肌肤打好基础，必须要防晒。也不是就是说涂抹更多的防晒产品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其实不以为然啊。其实应该是根据自己的日常活动而选择适当的防晒产品，使用的防晒呢要及时的补充。最后那一个呢，就是用了具有防晒指数的底妆就不用涂防晒了吗？是错误的。那么单靠粉底来做唯一的防晒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大部分的这个粉底呢，它的产品呢，它的防晒指数是不够的，加上会出汗，而且还令这个底妆会脱妆，所以未必能达到防晒的效果。所以先用无调色的效果的防晒打底，比如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它就是无色的，基本上是无色的。然后等待完全吸收后再涂抹底妆就 OK 啦，效果就会更好的。好的，这就是女神化妆间的这一部分。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女神的什么呢？秘密花语，我的秘密花语， 你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回到女神化妆间。那么接下来我们的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秘密花语。今天我们的秘密花语呢，是主题呢是不要在微信里谈恋爱。 这不聊天了吗？ 不是这样子的。那我问你，你当时追你女朋友的时候是怎么追到手的？ 就是、 其实我知道，我就是想再问一下， 你就想给大家听一听我的故事。 对，就是要给大家讲一下嘛。 其实我就是喜欢我女朋友嘛，然后确实是我追的她。其实在一开始追的过程中她还不太同意， 而且你们俩，我记得当时你跟我说过，你们两个一开始并没有怎么太就是见面嘛，基本上都是用微信交流的。 对， 其实今天这个主题呢也是奉献给你的。 就是 这我很慌啊。 一般你看在这个微信里面就说、哎呀盖好被子早点休息哦，晚安我爱你，我也爱你，你也是晚安比心，还有什么亲爱的出门记得带伞，路上注意别总是玩手机看路，好的放心好了宝贝，我好想你啊，我也好想你哦，么么哒。然后在干什么呢，在忙呢，好你先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在这个微信里谈恋爱，见面呢反而会显得非常的生硬，你有没有觉得？ 确实我就觉得就是有些话呀，尤其是刚才你说的这种情话， 嗯， 有的时候确实是你在微信打字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对， 但是你要见了面就不是那么回事， 对，不是那么回事了、嗯、所以就是他们每天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这个微信上呢是互相问候，说尽这个甜言蜜语，发这种各种亲热的小表情啊，以诉这个相思之苦，也在微信上察觉和猜疑对方的心思，回复信息的速度，朋友圈的点赞，千篇一律的细心的这样的提醒，凭此来将这个心交给隔着屏幕的那些人，意思其实就是你不要隔着屏幕去爱一个人。 对，其实而且我觉得确实如果手机聊天的话隔着屏幕是没有感情， 没错的、而且在一起如果你两个在一起是因为微信上而决定的，分手也是同样在微信上，两个人开始一问一答的对话，再到逐渐是无话可说，最后平淡的再见就是各自拉黑，是不是很残酷？当然我不是咒你女和你你和你女朋友啊， 就是我突然发现你说的很有道理。 天呀、啊、你 不是很有道理，就是现实生活中往往分手或者在一起都是通过手机微信说的， 没错。 就是有观众就是说嘛，就是他的好朋友说他男朋友好像有两副面孔，就是在微信上很温柔，而且说尽甜言蜜语，每天细心的提醒这个朋友带这带那，记得吃饭啊，多喝水啊，体贴的很。可是，一见面呢，就是低头各自玩手机，要么就是就是各种就是直奔主题，根本没有多余的其他的交流。然后，所以他就小心翼翼地问，就说他真的是爱我的吗？ 就可能 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但是我觉得， 没错，我觉得他爱不爱你这个是不太好说的。就是，可是你们不一起去吃饭，不去旅游，不去聊聊人生，甚至不去看一场刚上映的电影。我觉得整天就是在对着微信发着光的屏幕谈情说爱，然后见面又沉默啊。我觉得这根本就不算是什么谈恋爱， 而且我觉得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然后如果就是还不甘心的话，我觉得一定要私下找时间，然后在现实生活中两个人要多沟通一下。 对，没错。所以就是当然呢，就是爱情呢其实是永恒的，而微信的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时代的产物，爱情应该是靠行动，靠两个人面对面的触动的眼神。所以如果啊有人喜欢你，在微信上对你百般的温柔关怀有加，请不要先急的考虑接受他，如果他爱你，他总能在现实中切实的感受到。如果你喜欢别人，也不要停留在这个微信上享受和猜疑，勇敢一点，踏出那一步，在行动中让你明白他的心意。就是过去不就是说过去的感情很珍贵，一封信都能送好几个月啊，什么我要见你一面都要快马加鞭呀、这样子的。 对， 其实就是很珍贵了。 而且就是现在其实确实很多男生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就他不太会表达，而且面对面的表达他可能会觉得很尴尬或者不好意思说出来，然后他会借助手机的这个东西。 没错、 对，那么我觉得今天听了还挺有感触的。 对啊， 以后 对啊， 我们也要勇敢的迈出。 是的，最后你会发现还是现实中的爱情啊最为美好。 对，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秘密花语这一部分。对，今天要主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两款产品了，防晒的产品，同时呢也给大家讲了很多的这个防晒的小知识，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也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啊。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一定要注重防晒啊、这样就是不会让我们得很多的疾病，对不对？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好的，那么今天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一期下周六再见吧， 拜拜 拜拜拜拜。 Just